你好，我是李月。我们的课程更新到进阶篇之后呢，通过评论区的留言，我看到有一些同学不太理解，为什么在进阶篇中要讲这些看起来和消息队列关系不大的内容呢？在这里呢，我和你分享一下这门课程的设计思路。我们这门课程它的名称是消息队列高手课。那我希望你在学习完这门课程之后呢，不仅仅只是成为一个使用消息队列的高手，那而是设计和实现消息队列的高手。所以啊，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分了基础篇、进阶篇和案例篇这三部分。基础篇中呢，我给大家讲解消息队列的原理和一些使用方法。那重点呢，是让大家学会使用消息队列。在进阶篇中，我们的课程设计的重点呢是两个，一个呢是讲解实现消息队列必备的这些技术知识，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分析源码来讲解消息队列的实现原理。希望你通过进阶篇的学习，能够掌握到设计实现消息队列所必备的这些技术和知识。那这些技术和知识呢，也是设计所有高性能、高可靠分布式系统它都需要具备的。进阶篇的上半部分，我们每节课呢一个专题，来讲解设计实现一个高性能消息队列它必备的技术和知识。这里边每节课中讲解的技术点，不仅呢可以用来设计消息队列，同学们在设计日常的应用系统中呢也一定会用得到。前几天呢，我在极客时间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透露过，由我所在的京东基础架构团队开发的消息队列 GMQ。那它的综合性能呢，是要显著的优于目前公认的性能非常好的 Kafka 的。虽然说在开发 GMQ 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创新点，但是对于性能优化这一块，并没有使用什么全新的划时代的技术。那 GMQ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极致性能，靠的就是合理的设计和正确的使用已有的这些通用的底层的技术和一些优化技巧。那我把这些技术和知识点加以提炼和总结，放在了进阶篇的上半部分中。进阶篇的下半部分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分析源码的方式来学习优秀开源消息队列产品的一些实现原理和他们的设计思想。在最后的案例篇呢，我会和大家一起利用进阶篇中学习到的这些知识，一起来开发一个简单的 RPC 框架。那我们为什么要开发一个 RPC 框架，而不是一个消息队列呢？这里边就是希望大家不只是机械的去学习，仅仅是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你就只学会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而是能够做到真正的去理解原理，掌握知识和技术，并且能够做到融会贯通，灵活的去运用。那只有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学会了。有的同学在看了进阶篇中已更新的这几节课程之后，觉得只是讲解技术原理不过瘾，希望能看到这些技术它是如何在消息队列中应用并且落地的。所以呢，我以 GMQ 为例讲解一下这些技术点，它在消息队列的实现过程中是怎么来落地的。对于 GMQ 的 broker， 它最核心的两个流程，那就是接收生产者发来的消息以及给消费者发送消息这两个流程。那后者的业务逻辑相对会比较简单，影响消息队列性能最关键的就是消息生产这个业务流程。在 GMQ 里边，这个经过优化后的消息生产流程，实测每秒钟呢可以处理超过100万次请求。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首先讲解了异步设计的思想，这里呢给你分享一下我在设计这个流程的时候是如何把这个异步的思想来落地的。首先呢，先介绍一下消息生产的流程，它需要完成哪些功能。我在文稿中呢放了一张流程图，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来查看。这个流程是这样的，首先生产者发送一批消息给 broker 的主节点， broker 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对消息做一系列的解析、检查等处理，然后把消息复制给所有的 broker 重节点，并且需要把消息写入到磁盘中。主节点收到了大多数重节点的复制成功确认之后呢，就会给生产者回响应，告诉他消息发送成功了。以上呢是这个发消息的整体的流程。那由于使用各种异步框架，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性能损失，所以我在设计这个流程的时候呢，并没有使用任何的异步框架，而是自行设计了一组互相配合的线程来实现。但是呢，这里边使用的异步设计的思想是和我们之前课程中所讲解的是一样的。这里边我们设计了六组线程，把一个大的流程拆成了六个小流程，并且整个过程它是完全异步化的。 那这个线程模型，我画了一张图放在文稿中，建议你现在打开这个图，对着图来听我接下来讲解的内容。流程的入口在图中的左上角。Broker 在收到来自生产者发送的请求之后呢，会在 Handler 里边处理这些请求。这个和我们在普通的业务系统中用 Handler 来接收 HTTP 请求是一样的。执行 Handler 中业务逻辑使用的是 NETI 的 I/O 线程。收到请求之后，我们在 Handler 中呢不做过多的处理，执行必要的参数检查之后，就把这个请求放到内存队列里边，也就是图中的这个 Request Queue。那请求被放入队列之后呢，handler 的方法就结束了。可以看到，在这个 handler 里边，我只是把请求放到了队列里边，并没有做太多的业务逻辑。那这个执行过程呢，肯定是非常快的。所以呢，即使是处理海量的请求，也不会过多的占用 I/O 线程。由于我们要保证消息的有序性，整个流程的大部分过程呢，它是不能并发的，只能单线程来执行。所以接下来我们使用了一个线程，就是图中的这个 write thread。从请求队列中按照顺序来获取请求，依次的进行解析请求等其他的处理逻辑，最后把消息序列化之后呢，写入存储。序列化之后的消息会被写入到一个内存的缓存中，就是图中的这个 journal cache，那等待后续的处理。执行到这里，一条一条的这个消息啊，已经被转换成一个连续的字节流了。每一个消息呢，都会在这个字节流中有一个全局唯一的起始位置。也就是这条消息的 offset，那后续的处理就不用关心字节流里边的内容了，只要确保能够把这个字节流快速、正确的保存和复制就可以了。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工作需要完成，那就是给客户端来回响应。但是啊，在这一步，这个消息它既没有落盘，也没有完成复制，这个时候呢，还不能给客户端回响应。所以，我们把待返回的响应按照顺序放到一个内存链表中，就是图中的这个 pending callbacks，并记录每一个响应中的消息它对应的 offset。接下来呢，说复制和刷盘。我们这里边呢有两个线程，一个是呢 flush thread，一个是 replication thread。那这两个线程呢，它是并行执行的，分别负责批量异步的进行复制和刷盘。那刷盘和复制又分别是两个比较复杂的流程。这里边呢，我们不展开讲。刷盘线程不停地将新写入 journal cache 的字节流写到磁盘上，完成一批数据的刷盘，它就会更新一个刷盘位置的内存变量。那确保这个刷盘位置之前的数据都已经安全地写入到了磁盘中。复制线程的逻辑和刷盘是类似的，它同样呢维护了一个复制位置这样一个内存变量。最后，我们设计了一组专门用于发送响应的线程 response threads。在每次刷盘位置或者复制位置更新之后呢，去检查这个待返回的响应这个链表。那根据 QoS 级别的设置，将刷盘的位置或者复制位置之前的这个所有的响应，包括已经超时的响应，利用这组线程 response threads 异步并行的发给每一个客户端。这样呢，就完成了整个消息生产的流程。可以看到啊，整个流程中，除了 journal cache 的加载和卸载，它需要对文件加锁以外呢，我们没有用到其他的锁。每一个小流程呢，它都不会和其他的流程共享资源，那也就不用互相的等待资源，并且只要有数据呢，就能第一时间的来处理。这个流程中啊，最核心的部分在于写线程执行处理的这个步骤，每一条消息进行处理的这些业务逻辑。都只能在这个写线程中单线程的执行，虽然啊这里边干了很多的事儿，但是呢我们确保这些逻辑中没有缓慢的磁盘和网络 I/O，那也没有任何的锁来等待资源，全部都是内存操作。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单线程也可以非常快速的执行所有的这些业务逻辑。这个里边啊有很重要的几点优化，第一点是我们使用异步设计。把刷盘和复制这两部分比较慢的操作从这个流程中呢分离出去，异步来执行。第二是，我们使用了一个写缓存，就是这个 journal cache，把一个写磁盘的操作转换成了一个写内存的操作，来提升数据写入性能。那关于如何使用缓存，后面我们会专门有一节课来讲。第三点是，这个处理的全流程它是一个近乎无锁的设计，这样呢就避免了线程因为等待锁而导致的阻塞。后面呢，我们也会来讲如何正确的使用锁。第四点是，我们把回复响应这个需要等待资源的操作，也异步的放到了其他的线程中去执行。 你看，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接收请求、写入数据并返回响应这样一个流程，需要涉及到的技术包括哪些呢？有异步的设计、缓存的设计、如何正确使用锁、线程如何协调、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内存管理等等这些。那你需要对这些技术呢，每一项都有非常深入的理解，并且呢，合理的使用，才能在确保逻辑正确、数据准确的前提下做到极致的性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课程的进阶篇中用了这么多节课来逐一的讲解这些看起来和消息队列没有什么关系的知识点和技术。我也希望同学们在学习这些知识的时候呢，不仅仅只是记住了能说出来用来回答面试的问题，那还要真正的理解这些知识点和技术它背后深刻的思想，并且呢能用在你日常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中。比如说在面试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可以很轻松地讲出 JVM 的内存结构啊，也能知道说怎么用 JState 这些工具来查看虚拟机的状态。但是啊，当我给出一个有内存溢出问题的程序和对应的源代码，让他来分析原因并改正的时候，那却很少有人能给我正确的答案。在我看来啊，对于 JVM 这些基础的知识，这样的同学呢，他自己以为已经掌握了，但其实呢，他并没有领会这些技术背后的思想，那就做不到学以致用。那这些呢，还只是别人的知识，不是你自己的。再比如，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个俩大页的作业，你是真的花时间把代码写出来了，还只是在脑子里想了一下怎么做，就算完成了呢？我们在进阶篇的开始，花了四节课的内容来讲解如何的实现高性能的异步网络通信。在最后一节课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留了一个思考题，那写一个程序，让两个大爷在胡同口呢遇见十万次，并记录一下耗时。有几个同学啊，在留言区分享了自己的代码，那每一个同学分享的代码我都仔细的看了，有的作业呢很好的实现了异步的网络通信，有的作业呢序列化和协议的设计实现的比较好，但很遗憾的是，没有一份作业能够在序列化、协议设计和异步网络传输这几个方面都做到应有的水平。在这个作业里边啊，应用到了我们在进阶篇的前四节课中讲到的几个知识点，那这些知识点包括如何使用异步设计的方法，那怎么来使用异步的网络 IO 专用的序列化、反序列化方法，那怎么来设计一个良好的传输协议，还有最重要的双工通信。这里边啊，特别是双工通信的方法，大家都没有能够正确的实现出来，所以这些作业它实际执行的性能呢，也没有达到一个应有的水平。这里啊，我也给出了一个使用 Go 语言编写的参考的实现，听音频的同学课后一定要花时间再看一下源代码。这个程序啊，在我的 Mac 上执行十万次大约需要不到五秒钟。那在这段代码里面呢，我没有对程序做任何特殊的性能优化，只是使用了我们之前的四节课讲到的上面列出来的那些知识点，完成了一个基本的实现。接下来说一下这个代码中的一些要点。首先啊，我们定义了一个 request response 这个结构体，它代表请求或者响应，它包括序号和内容两个字段。然后呢，我们定义了 write to 和 read from 这两个方法。 write to 这个方法它的功能呢，就是序列化这个 request response 然后通过 socket 发送出去。 read from 这个方法它的功能呢，是接收数据反序列化成 request response。传输协议的设计呢是这样，首先呢用四个字节来标明这个请求的长度，然后呢我们用四个字节来保存序号，最后变长的部分呢就是大爷说的话。这里边啊，就使用到了前置长度的方式来进行断句，这种断句的方式我在之前的课程中呢专门讲过，并且在这个协议里边我们使用了专有的序列化方法，原因我之前在课程中呢也重点讲过，专有的序列化方法它具备最好的性能，序列化出来的字节数呢也最少，而我们这个作业它比拼的就是性能，所以在这个作业里面采用这种序列化方式才是最合适的选择。接下来张大爷 listen 和李大爷 listen 这两个方法它的实现呢是差不多的，功能就是接收对方的请求然后给出正确的响应。张大爷 say 和李大爷 say 这两个方法它的实现也是差不多的，当两个大爷遇见之后就开始不停的各自说自己的请求，连续说十万次。注意啊，这两个大爷在说话的时候并不等待对方的响应， 这四个方法分别在四个不同的携程中并行的运行，两收两发，实现了一个全双工的通信。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同学还是摆脱不了一问一答再问再答这种人类交流的自然方式对他编程思维的影响，写出来的呢依然是一个单工通信的程序。单工通信的性能是远远不如双工通信的，所以要想做到比较好的网络传输性能，选择双工通信才是最佳的方式。为了避免并发向同一个 socket 的写入造成数据混乱，我们给俩大爷啊分别定义了一个写锁，确保每一个大爷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携程在发送数据。在后面的课程中呢，我会专门来讲如何正确的来使用锁。最后啊，我们给张大爷定义为服务端，李大爷定义为客户端。连接建立之后，分别开启两个大爷的耳朵和嘴巴，来完成这十万次的预见。在这个实现里边，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十万次预见呢，大约耗时是5秒，那平均每秒钟呢，可以预见2万次。考虑到这个数据传输量很小，所以说呢，这个里边仍然有非常大的优化空间。那课后呢，希望你在充分理解这段代码之后，想一想还有哪些地方它是可以优化的，然后呢一定要动手把代码改出来，并且执行验证一下你的改进是否真的达到了效果。也欢迎你在留言区提出你的改进意见。感谢聆听，如果你觉得这一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的话，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